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联播。 一场外国传教士与红军长征先遣队的意外相遇，开启了一个所谓帝国主义分子在红军中的18个月俘虏生活，一段随着红二六军团在湘鄂黔川滇转战的艰苦岁月。他的中文名字叫伯父李，他为萧克翻译了至关重要的贵州地图，为贺龙的女儿编织毛衣，还目睹了红军战士的战斗、学习、打土豪。伯父李亲历了红二六军团的长征，他是第一个向西方详细报道红军长征的外国人，比斯诺和他的西行漫记还早一年。伯父李从对红军的不理解到理解，从对自由的渴望到对长征岁月的无比怀念。究竟是什么让他产生如此巨大的改变？又是什么让他对中国时时挂怀？50年后，当80多岁的伯父李与70多岁的萧克将军奇迹般地取得了联系，又会谱写一曲怎样的红色友谊之歌？纪实文学联播节目继续为您播出纪实文学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一个外国传教士所亲历的长征，作者彭苏，演播李刚。 1935年1月25日，三位中国基督徒受贝克尔的派遣，带着贝克尔、卢西和海曼夫人的信，经过2个多月的长途跋涉，终于来到了红军根据地的中心塔沃。三位中国基督徒的到来使伯父里和海曼欣喜若狂。贝克尔先生是伯父里的朋友，他是一位医生，多年来一直在湘西的重镇芷江开办一所教会医院，在湘西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物。伯父里曾听贝克尔先生说过，许多年前当贺龙将军没有参加红军，还是一位地方军阀时，曾到贝克尔开办的教会医院参观过，对贝克尔在中国救死扶伤的事业很是赞扬。有一次，贺龙将军的一位侄子生病了，还是贝克尔教会医院救的他。后来，贺龙将军还对贝克尔先生表示过感谢。三位基督徒蔡先生、杨先生和侯先生到达塔沃后的第二天，在红军的安排下，他们见到了伯父里和海曼。三人告诉了伯父里和海曼，他们被红军扣为人质4个多月来他们所不知道的很多事。他们首先向伯父里和海曼说起了他们三人此行的艰难。他们是1934年11月7日受贝克尔的派遣出发的，他们知道此行九死一生，风险极大，但还是义无反顾的前行。一路上气候恶劣，漫天大雪覆盖了山野，但他们没有退缩。杨先生的腿有风湿病，下雪时腿有些跛，常常因为腿疼而被落在后面。他曾想放弃，但后来还是一边祈祷一边继续前进，真有那么点儿为朋友两肋插刀万死不辞的侠义气概。三个人为伯父里和海曼带来了卢西和海曼夫人的信，伯父里和海曼这才得知了卢西和海曼夫人以及孩子们被红军释放后的经历。卢西、海曼夫人和孩子们被红军释放以后，先是平安抵达了贵州的省城贵阳。到达贵阳后，当地教会告诉他们，红军有可能会进攻贵阳，这儿也不安全，要他们离开贵阳。在一次到教堂进行祈祷时，他们认识了两位美国朋友，他们正好要离开贵州奔赴广西。于是卢西、 海曼夫人和孩子们乘坐他们的车前往广西，一路上备受艰辛不说，还不时地遭到土匪的枪弹袭击。不过最终他们还是平安到达了广西。到广西后，他们受到了当地教会的关照，于是又前往广东，随后到了上海。听到家人都很好的消息，伯父里和海曼放心了。在被红军扣为人质的这些日子里，他们最担心的就是自己的妻儿。意外的是，他们还听到格雷斯小姐早已被释放的确切消息，这也使得他们放下了一颗一直悬着的心。因为伯父里和海曼一直认为格雷斯小姐已经被红军杀害了。见过伯父里和海曼之后，三位基督徒来到了贺龙的司令部里，把贝克尔、露西和海曼夫人给贺龙的信交给了贺龙。贺龙将军看过贝克尔、露西以及海曼夫人给他的信，对这三位基督徒信使说，你们不要寄希望于我同贝克尔先生的救疑就能救他们两位，在我们红军里一切要以共产主义原则行事。听到贺龙这样说，三个人的心顿时凉了半截儿。和伯父里自己对耶稣基督的虔诚一样，贺龙将军是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绝不会因为和贝克尔有交情而放弃共产主义的信念、原则和红军的利益。三位基督徒信使在塔沃一直待了近半个月的时间，他们与红军进行了多次谈判，尤其是多次与负责管理人质的红六军团保卫局长吴德峰谈判，但红军开出的条件还是没有变化。看看继续待下去也没有什么意义，二月中旬他们只得带着红军写给贝克尔的信离开了塔沃。虽然他们此行没有达到让红军释放伯父里和海曼的目的，但毕竟知道了两人的消息和红军的意图。伯父里和海曼分别给妻子写了一封信，两人在信中安慰自己的妻子，让他们放心。两人还在红军的授意下给贝克尔先生和教会写了信，在信中他们告诉贝克尔先生，红军现在急需两挺高射机枪，而且务必要在3月15日前交到红军手中。此外，红军还需要赎金和西药，交付的最后期限是4月14日。如果到时得不到赎金和西药，等待伯父里和海曼的只有一死。三位基督教信徒此行虽然没有达到目的，但伯父里和海曼已经非常满意了，他们终于知道了妻儿平安，这是比他们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的。他们的心情也因为三位基督徒信使的到来而为之一变，因为他们知道外界正在全力营救他们，有这些朋友和教会的帮助，他们一定会离开红军队伍，重获自由的。怀着这样的信念，伯父里和海曼继续在红军的营地中坚持着。伯父里和海曼不知道的是，红军此时就要面临一场空前绝后的生死大战了。 红色历史作品贵在真实，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用真实的口吻记录了传教士伯父里跟随红军长征的生活，通过传教士的视角向读者刻画了一群有血有肉、有胆有识、有勇有谋的红军英雄们。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 1935年元月，中央红军在过湘江时大败，折兵过半，从江西出发时的8万多红军将士此时只剩下3万多人。在这种情况下，中央红军毅然放弃了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打算，沿着红六军团1年多前的线路， 进入了贵州黔东南地区，然后击败贵州军阀王家烈部的抵抗，渡过乌江，占领了贵州第二大城市遵义，并在遵义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会后，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张闻天代替博古在中共中央负总责，一直受左倾路线排挤的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且与周恩来、王稼祥三人一起负责军事，周恩来具有军事上的最后决断权。为了阻止中央红军再次与红二六军团会师，蒋介石一边调集大军围堵中央红军，另一方面抓住红二六军团在湘西立足不久、军事力量不大的弱点，集中了强大的兵力，决意在较短时间内将其消灭于湘鄂西边境地区。元月23日，蒋介石制定了作战计划，决定集中央军和湘鄂军11个师又4个旅约11万人的兵力，对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发起了大围剿。蒋介石的作战计划是由6个纵队组成进攻部队，每个纵队由一个师又一个旅组成，陈耀汉纵队、郭如栋纵队和李觉纵队是主要进攻部队，陶广纵队、徐源泉纵队和张震汉纵队为辅助进攻部队，在红二六军团周围建立堡垒，完成封锁线，然后逐步压缩包围，寻求和红二六军团主力作战。另外，集中一部分兵力把守沅江沿岸及湘西商业重镇沅陵，防止红二六军团南下湘中。鄂军一部则封锁通向长江的各主要道路。在西南方面，集中6个师的兵力放在贵阳的铜仁、四川的秀山、酉阳地区和乌江沿岸，防止红二六军团向西与中央红军会合。2月11日，刚刚在遵义开完了遵义会议的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正面临着一个艰难的局面。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时的86000多人，此时只剩下了30000多人，而且正处于敌中央军、川军、滇军和黔军几十万大军的前堵后追之中，处境极为危险。就在此时，中革军委从电讯和敌人的报纸上得知了一个噩耗。半年前，由荀怀州、乐少华和曾洪毅奉命率领北上的红七军团已基本上全军覆没。原来，红七军团去年七月从瑞金北上后，于十月底到达闽浙赣苏区，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会师，合编为红十军团。12月中旬，红十军团在皖南黄山东路谭家桥地区与敌军王耀武率领的部队激战失败，年仅22岁，被国民党将其与林彪并称为中央苏区双雄之一的红七军团军团长荀怀州阵亡。1935年元月中旬，红十军团在怀玉山陷入敌重围，除粟裕等人率领小部分部队突围外，主力被敌歼灭，方志敏被捕。为了保存中国革命的有生力量，中革军委除了积极准备率领中央红军在黔北转战，力图建立根据地外，对孤军奋战的红二六军团也极为关注。在得知敌军的联合作战计划后，中革军委立即致电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和红二六军团，关于目前湘鄂敌人向你们进行的围剿，是用了何健的全部兵力及徐源泉、郭如栋等部，情形是很严重的，但在你们正确和灵活的领导下是能够打破的。目前南京政府的统治正进一步崩溃，全国革命斗争是增长不是低落，一些苏区和红军虽然遭到暂时的部分损失，但主力红军存在，游击战争是发展着，四方面军正在向川敌进攻，我野战军正在云贵川广大地区活动，与你们相呼应，新的胜利正摆在你们与全国红军的面前。 你们应利用湘鄂敌人指挥上的不统一，于敌人离开堡垒前进时，集结红军主力，选择敌人弱点，不失时机，在运动战中各个击破之。总的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辅助的力量是游击队与群众武装的活动，对敌人需采取疲惫、迷惑、引诱、欺骗等方法，造成有利于作战的条件。当目前敌人尚未急进时，你们可以向陈渠珍进攻，但需集结5到6个团行动，对陈部作战亦不可轻敌。你们主要活动地区是湘西及鄂西，次是川黔一带。当必要时，主力红军可以突破敌人的围攻线，向川黔广大地区活动，甚至渡过乌江，但需在斗争确实不利时，方才采取这种步骤。为建立军事上的集体领导，应组织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分会，以贺、仁、关、夏、萧、王为委员，贺为主席，讨论战略战术的原则问题及红军行动的方针。上述指示从根本上改变了左倾的战略战术原则，不仅明确提出了红二六军团反对敌人围剿的基本原则，并且给予了红二六军团在执行这一原则时可以按照实际情况灵活处置的主动权，同时还正式确定了红二六军团军事上统一的集体领导机构。接到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电令后，贺龙、任弼时、关向英、萧克、王震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分析了敌情，认为中央的指示是正确的，敌我双方的兵力对比，国民党军队虽占有10倍的优势，但国民党军内部矛盾重重，湖南军阀一直想消灭湘西王陈渠珍在湘西的势力，而陈渠珍在10万坪龙家寨之战大败以后极力拥兵自保，对与红二六军团作战态度消极，同时何健和中央军也是勾心斗角。还有中央红军在贵州吸引了中央军的主力兵力，蒋介石不可能再调更多的军队来对付红二六军团，因此只要红二六军团做好周密部署，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大围剿是有可能的。会后红二六军团积极行动起来，此时红二军团已拥有兵力6个团6000多人，红六军团有5个团5000多人，此外根据地内的各县地方武装有3000多人，红二六军团机关、医院和兵工厂也有1000多人，全军可集中12000左右的机动兵力作战。 作者彭苏对红色历史有着深入的研究，创作了大量红色文学作品，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就是在积累了大量有关红军长征的素材的基础上创作的。彭苏忠于事实，详细描述了红军长征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为大家展现了一个真实的红军长征故事。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纪实文学《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 1935年2月，国民党军对红二六军团及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围剿开始了。由于害怕红二六军团的伏击，各路国民党军队的进攻非常谨慎而缓慢。为了打破敌军的围剿，红二六军团首先在磁力溪口地区迎战郭如栋纵队，但这次战斗没能打好。3月14日，红二六军团在高粱坪击溃敌2个保安团，接着又给赶来增援的湘军第16师2个团以重创，歼灭其中一部，但没有达到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之目的。这时从正面进攻红色根据地的郭如栋纵队和李觉纵队，趁红二六军团主力远在王村附近的机会占领了大雍城， 3月21日，红二六军团发起后平战斗，计划围歼李觉纵队。但红军在这一战役中没能打好，伤亡达700多人，毙伤敌人约500多人。后平之战后，敌军趁虚进占了桑植城，国民党军五个纵队向红二六军团合拢上来，各路敌军离苏区中央塔卧龙家寨仅仅有50里到120里的路程。在这种情况下，贺龙、任弼时、关向英、萧克和王震认为，红二六军团主力在西口、高梁坪和后坪的连续作战中伤亡较大，部队已不足万人，不能与敌人硬拼，于是决定放弃塔卧，另外寻找战机。1935年4月12日，红二六军团主力离开塔卧，准备北渡长江，向湖北西部的南漳、兴山和远安地区转移。红二六军团此举是有目的的。贺龙、任弼时、关向英、萧克和王震见红二六军团几仗都没有打好，于是产生了离开湘西，到湖北西部建立新的根据地的想法。驻守在桑植县城的鄂军纵队司令兼58师师长陈耀汉得到红二六军团主力准备北渡长江的意图后，即派第172旅由桑植出发，沿澧水进抵红二六军团北上湖北的必经之地陈家河地区，自己则率其他部队增援，并企图与西面的张震汉纵队打通联系，截击向北机动的红军。陈家河距桑植县城西约60公里，是澧水东岸山区小盆地中的一处小集镇，周围群山环抱，只有一条小路与外面相通。红二六军团趁敌人深入根据地之机，决定抓住这一难得的战机，全歼敌军第172旅。于是红二六军团主力迅速向陈家河方向前进。4月12日下午，红二六军团先头部队抵近陈家河，与敌发生接触，抓获了几名俘虏。从俘虏口中得知陈家河敌军只有一个旅，且刚到陈家河不久，攻势还没有完全做好，而第58师的其他部队还远在桑植。这一消息给红二六军团带来了一个大好时机。贺龙、任弼时、关向英、萧克和王震决定在陈家河全歼敌军这一旅，同时打击从桑植出援的第58师其他部队。红二六军团这样做是有道理的。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一个外国传教士所亲历的长征。作者彭苏，演播李刚，编辑天时张璐。本书已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